12月21号星期四。 嗨，咁啊，提提大家啦，今日咧我哋就会喺6点钟咧系会有 Suki 钟舒淇嘅出现，带嚟新歌 XOXO 嘅。 亦都讲下佢，但今年佢自己有冇觉得啲咩奇妙事啦，啲咩有趣嘅事发生啦？都隔咗一段时间冇出歌，今年出咗两首啦。 冇错。 嘅突然之延迟之后有新啲首嘛，回顾下咯，讲下啦。我最中意年尾回顾下大家生活啦，我哋又都回顾。 所谓啊，奇妙事就不断有啊，所以一阵六点钟就会听到 Suki 嘅分享啦。 系啊，嗱，咁啊，今日咧就头先我听阿三成群讲咧，其实开节目嘅时候12度啦，完节目嘅时候11度啦。咁我哋而家开节目就11度。 我估啊，一阵我哋完节目应该九度 啦，因为太阳落山噶啦嘛，差唔多啦。 你讲呢个温度真系雪雪声啊，系真系好耐冇感受到一种雪雪声嘅感觉，就系今朝，因为我今日早起身，因为要入学校做嘢，今朝咁啊。 我见啦， 5:30起身啦。 我哋自己 friend 有个 group 见到， 系啦， 你哋好早起身啦。 系啦，咁啊，一班嘅即系 artist 朋友啊，即系或者系啊，我哋嘅同事啊，都好早起身咁样。咁我今朝就我都算系略早嘅，我5:30就起咗身啦。 以前影出嚟张相系个太阳未出嚟啊， 未出嚟嘅。我落街嗰阵时6:00几咁，跟住然后仲系阴天嘅，即系。直头系天黑咁样嗰种嚟嘅， 因为我寻晚你醒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未瞓嘅， 我 feel 到，然后 我瞓一半个钟之后，唔知跟住就醒咗啦，因为今朝有啲嘢早起身做，咁其实我寻晚临瞓之前大概5:00就听住啲通宵音乐节目咧，听住啲主持喺度。倒即系喺度倒数紧啲温度， 系 即系一路跌紧， 12、11、19咁样跌落去。 系啊，有一种倒数嘅，因为你越近清晨太阳未出嚟，其实5:00啲时间咧，其实系会最冻，系全日最冻嘅时间嚟嘅。咁跟住就听住一路跌，哇，去到话咩单位数啊，跌穿咗啦，跟住好似美股咁啊，跌穿咗啦咁，跟住之后本身凌晨2:00几睇紧美股就跌啦，跟住之后哇去到啲温度又跌啦咁啊，跟住之后阿他上床就见到你醒咗，我就哇真系戥你辛苦啊！ 我以为你话戥我心凉添， 戥你辛苦啊！ 因为咧我今朝起身都有特登睇嘅，即系因为小弟家住新界啦，咁啊新界啊不嬲都低1-2度噶啦，所以我见到一起身睇个天气报告10度，即系 OK 屋企楼下8度 OK， 跟住再。check 一 check 系真系8度咁，一落街嗰下，哇！我就已经后悔啊。咁但系因为今日入学校做嘢好早嘅关系咧，入到学校就唔同啦。虽然都系好大风嘅，同埋即系都冻嘅，但系你好感受到嗰个青春嘅气息啊！你明唔明啊？即系直头个人系突然又暖翻少少咧，你知道咧，即系我哋呢啲中学年纪嘅时候系唔中意着咁多衫噶嘛，即 系 明明 系 我嗰阵时系做童军嘅，因为 哦咁一定要着噶系咪噶？ 嗰阵时系着，就算呢啲天气咧，系讲紧都仲系着紧 短裤， 嗰套短裤同埋短袖嘅。 咁嗰阵咪冇长裤噶，好似好少，唔系都有噶，有冇噶？ 佢有阶级噶，即系佢要高级嗰啲先 可以 着 长 裤。 童子军嗰啲就 系系啦，我哋嗰啲一般嘅。Scout 咧，童子軍咧就係著短褲咁樣嘅，咁啊都冇啊，細個嘅時候都捱慣咗啦。今日入到學校，即係本身出門口嗰下就覺得啊唔得啦，我唔得啦，我要翻去我個被兜度啊咁樣。跟住一入到學校，我就嗰種青春氣息就入翻嚟啦，就覺得冇嘢啊 ，OK 啊，行到 好、啊、 走到啊， 輕鬆啊， 係啊，啲風吹過嚟幾舒服啊咁樣啦， 有啲熱添啊， 係咁啊，同埋即係都即係顧之言，因為入到去學校啲同學仔嗰份熱情係會令到你覺得個人係 warm 少少 嘅。其實唔 係， 純粹人多咋， 係人多同埋人多啦。 以前翻中学都系，咪翻咗即系翻学校啦。因为天气冻，出面就着住件校褛或者啲褛啊，冻冰冰啊。入到学校之后，突然间好热，要除褛，其实因为人多。 系 个课室，跟住咧又唔开窗，因为怕一怕冻啊嘛。空气唔流通啊，焗咗里边有啲云，所以咧冬天特别冻嘅时候咧，你以为系咪因为冻得滞，所以上堂冇乜精神？其实唔系， 系 因为大家又唔开窗啦，又焗住喺里边啦。 系咁啊，所以今日喺学校做嘢嘅时候咧，咁啊。嗰個氣温啊，即係同嗰個人熱度咧，就會隨住嗰個氣氛啦，隨住啲同學仔嘅熱情啦，同埋隨住啲歌咧，係會唔同啲嘅咁樣樣。咁啊，好彩咯，我覺得小弟都即係好捉緊到年青人嘅脈搏。我發現自己聽嗰啲歌同佢哋都好相近。 但係你捉到年青人嘅脈搏，唔係因為你係年青人，你而家嘅裝束根本嚟一個阿 Sir。 你而家嗰件誒冷衫啦，裏邊加件恤衫啦， 唔係講笑。 你好似阿 Sir 咯、啊， 我雖然個衣着似阿 Sir， 但我想講今日入到學校，大部分嘅學生都高大過我。 我想問佢係男校、女校定男女校 男女校嚟嘅、哦，即係同埋佢係即係類似啲國際學校、直資學校，咁有好多唔同國籍嘅學生都喺裏頭嘅。咁、哦、你知道，即係可能有一啲可能係外籍嘅學生，咁係再生得特別高大啲。 關事啊， 基因關事啊，你矮啫， 冇得賴啊， 咁咯。 咁但我想知道，譬如你喺裏邊做，即係都同音樂有關啦，咁、嗯、啊，咁。有頭先你講咧，有啲外籍嘅同學仔會唔會佢哋嗰啲即音樂嘅口味或者對於音樂嘅反應又唔同啊？ 會唔同嘅，我發現而家啲後生仔都係中意聽啲 upbeat 嘢嘅，係 啊，即係真係嘅，你會發現，即係同埋咧都幸好啦，即係小弟都中意睇啲動漫嘢啦，咁可能即係入到學校，咁你始終可能即係學生都仲係會一個。睇動漫嘅年紀嘛，咁所以佢哋聽到一啲可能即係同動漫有關係嘅歌曲嘅時候，咁佢哋個反應又會特別大啲啊，會興奮啲啊咁樣咯。 哦， 係啊，但係因為你都知道嘅，其實年青人咧，佢哋都好捉緊到啲潮流脈搏嘅。咁 你啊，嚇開始用年青人去形容 就證明咗我自己老啦，係 啊， 都佢哋都捉緊，即係有時候我都會覺得哇，原來即係會有啲喜出望外嘅感覺，就係、是、哦，原來而家呢一個外國嘅歌手喺年青人嘅界別係咁紅嘅。咁有時候會覺得啊以為有一啲自己會覺得啊呢一個大家一定會。好熟悉啦，好認識啦，可能佢哋個反應又未必同你理想當中一樣嘅。 有冇意想，即係可以透露意想不到？原來大家會鍾意呢一類嘅咁樣㗎。 有一個係我自己好鍾意嘅，咁同埋呢，我覺得係因為氣氛問題嘅，例如係但即今年啦，今年例如可能加上 YOASOBI 啱最近嚟咗香港啊咁樣啦，咁所以佢哋對呢類型嘅一啲 artist 啊，或者可能同動漫相關嘅作品啊，會敏感啲咁樣樣咯。咁所以嗰、那個你會 feel 到嗰種咧，即係平時出去睇 show 咁樣咧，大家咪會一齊去咁樣。係 啊 係 啊， 咁都會有呢啲咁樣嘅氣氛喺裏頭嘅，即係尤其一啲快。可能加上即系嚟紧又圣诞节啦，咁所以 有 冇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啊？ 咁又冇， 好彩有冇 last Christmas？ 但系嗰个气氛，嗰个气氛就系会咁样好紧扣到嗰个节日，大家都哇一齐嚟开 party 啦咁。 但 系总 之系中意 upbeat 嘢多啲嘅 ，upbeat 嘢多啊！即系年轻人真系中意。 我想 问 即系唔系，应该咁样讲，因为我谂翻咧，以前咪而家呢啲时间咧，我以前读中学嘅时候就呢两大活动啦 ，sing contest 即系歌唱比赛，因为我考 你嗰阵时着比加超嘛， 唔系比加超大学嘅时候， 哦、okay, okay, 中学嘅时候系唱That's why you go away I know 点解啊？ 唔知啊，我个同学话想参加我，咁咪唱咯。 系你年代咩？ 我个同学介绍我先识咯。 O K， 跟住同埋另外有一首歌唔知点样跳舞就我哋有个同学排咗Justin Timberlake 嘅一啲舞步咁啦，我唔记得唱咩啦嗰时。咁好似都系唱J T 嘅歌。咁因为我哋系完咗圣诞假先考试，最唔开心嘅安排。咁但系变咗圣诞前， 好惨喎， 好惨噶，真系你放假就 好冇气氛嗰件事。 我唔理噶啦，不过即系我会中间自己搵位温书咯。 天才波， 但系你圣诞一定会照庆祝咯。 系， 咁所以放假之前咧就会有歌唱比赛啦，学校。第二咧就 系 有圣诞联欢会，咁圣诞联欢会日头搞啦，咁喺开波自己入班房各班玩之前就会有一个 variety show 嘅 variety show 咧就学生会搞一啲一连串嘅活动啊，请啲歌手嚟唱歌，好劲嘅嗰阵时，请我记得请个 Jam 嚟啦，跟住请过勾手指尾啊， 哦， 麦贝儿同埋钟欣倩啊， 系 啊，好似后屘年 好红咯、 啊，系好劲嘅，系啊， 个个学生都识唱噶， 系啦、啊，佢听佢唱，哇，水公主唱到我学校礼堂个喇叭顶唔住啊，好劲、啊，真心劲啊，系啊，咁跟住特别系歌唱比赛嘅时候，因为咧其实有啲独唱、合唱一定基本啦，跟住有社制啦，同埋咧有啲毕业班嘅，毕业班有嗰阵时仲分中午同埋中七。咁特別中七個班，其實佢哋係好有心機去安排成個表演咁樣嘅，係、 okay. 自己改曬歌詞、排曬舞、有曬 props。 所以佢哋係一定有得表演㗎啦， 一定有嘅，即係 最尾通常會入決，因為Sing Contest 係真係全校睇，喺禮堂咧就有四班畢業班，咁、通常中七個三班就一定入噶啦。咁中五嗰度就有一班咯，有時好啲咪兩班。 關愛咗。 一定系，但系真系好好睇嘅。 O K， 系啦，即系所以我当年我做嗰个都好好睇嘅。 你系有参与喺其中嘅？ 有啊，嗰阵时因为我冇毕业嘅时候都会中七嗰年系黐线，我喺台上面画咗幅画出嚟。 咁劲，你识画画嘅咩？ 唔系啊，我哋 知嘅喂。 诶，呢个可以提下，因为嗰阵时我哋嘅班主任个名有个年字，我哋想送份礼物俾佢，但 莲花嘅莲 系啦。咁唔记得咗点解，即系好似懒得好劲，好感动咩？台上面做呢件事，于是乎咧，我哋喺最尾嗰一首歌咧，就系分分钟需要你。又有个同学改咗成份歌词，变咗净系讲呢个老师班主任啦、 哦。 然后咧，我哋嗰一 part 咧就系会。本身有一張白色好大嘅卡紙，其實咧已經畫咗個草稿喺度噶啦。咁但係嗰 part 咧就係、你幻想都三十人一班，咁其實你一般都係好似合唱團咁樣，你分有三級企，咁大家咪由矮至高咁樣企咯。咁但係嗰時有個我唔知點解要做指揮咧，其實我唔識嘅，都係亂嚟噶啦。咁跟住有個同學就攞咗嗰塊白色嘅畫，咁唱到嗰一首嘅時候，就每個同學咧就會落。排隊落台，然後咧就會喺度唔知台前唔知做啲咩，其實咧就有人拎住個嗰啲麥演， 係 麥演啊，真係一個麥演啊，唔係雞肉麥演個麥演啦。咁然後咧就每人用手指即係查一查，然後就畫一筆。咁然後三十幾個同學就一人一筆之後畫曬咧。咁到因為啲人即係如果其實啲人係唔知我哋做緊咩，就聽住我哋唱歌啦。到啲人畫曬之後就見到變咗幅畫出嚟。然後做到最尾嗰一筆咧就係一個中六拔尖嘅同學，佢喺台。佢好似系唔可以上台，但我哋就递咗幅画落去台下面，俾佢画埋个笔，然后啊，好似冇画，佢就负责送俾班主任。 O、okay. K， 即系完成咗一件好意识形态嘅事啦，咁样即系会做啲咁样嘅嘢， 再唱埋歌咁样。 系啦，系一个好夸张嘅表演嚟嘅。咁但系嗰段时间学校唱嗰啲。师兄真系唱歌嗰班咧，佢哋好中意唱。我记得李克勤嘅歌嘅、 哦， 大会堂演奏厅啦，绵绵啦。唔系绵绵啊，嗰首绵绵头上飞花， 哦， 唔系陈奕迅嘅绵绵， 都系李克勤嘅， 绵绵头飞 唔系， 唔记得咗，总之绵绵头上飞花，即系总之有得震音嘅歌去显示自己嘅歌艺啦。其实比较因为男校，所以大家好多都会唱李克勤嘅歌多噶， 系啊，飞花系啦， 系啊，啱啊，系啊。咁嗰个年代就系因为大家要 show 唱功嘅时候咧，就一定 系唱啲 即 系比赛 歌 啦， 嗰啲所谓嘅。 但系唔系，我真系想讲咧，即系今日去睇翻啲学生，即系啲同学仔嘅表演，真系好劲嘅。即系例如可能有一个系一啲，即系有依而家啲好多学校啲同学仔会自己组队 band 噶嘛。 啊， 真系好入型入格噶，即系你听落去咧，直头好似自己睇去咗睇嗰啲 music festival 咁样。 系， 你 系 会跟住去摇摆啊。 系， 同埋咧，真系唔知点解，即系夹 band 嘅人，你会觉得佢特别型啊。嗰啲男同学咧，揸住支吉他或者揸住支 bass 啊，或者打鼓啊，哇！你觉得佢型到咧？ 知唔知点解有咁多人夹 band？ 点解？ 因为佢系男女校。我哋男校时真系 冇啦， 真系冇乜个， 冇人理你， 冇乜人系夹 band 噶。我想讲， 同埋即系我亦都深信，即系夹 band 嘅同学仔咧，喺学校应该都真系一啲风头等嚟嘅。 特别系咪主音啊？通常主音都系啊。 今日嘅主音系两个女孩子，但系唱得非常之好，真系唱得非常之好。咁啊，但系我唔知啊，我都系眼角唔小心都系睄咗去个男同学身上，因为太有型啦，又高大， 系，跟住佢系负责咩？ 佢吉他系、哦、啊，哇，有型到不得了，真系，讲起我都觉得，嗰、那个画面历历在目、啊。 我觉得系因为男校嗰时咧，我哋真系冇乜人夹 band， 冇呢个嗜好啊，咁样样噶，大家玩音乐只系就玩啲好 classical 嘅，其实系好冇，因为你唔知型俾边个睇啊， 系 你一个男， 明啊， 所以大家玩运动， 除非你要去隔离学校联欢会咁样嗰啲咯， 所以真系你咁样讲完之后，谂起真系我身边我嗰一级夹 band 嘅人系零，我真系我都冇记错。 我有冇同你分享过我嗰阵时又系中学嘅时候咧，都有圣诞联欢会之类，跟住有啲表演咁样噶嘛，跟住我都夹过 band， 我有冇话俾你听？ 系咩？ 系啊，我就系由嗰阵时开始，我唔再夹 band 噶嘛，我冇讲俾你听。 冇啊， 系啊，因为嗰阵时咧，我哋要练歌啦，喺嗰啲放咗学喺嗰啲音乐。 嗰啲 音樂室， 課室喺音樂室嗰度夾啦咁樣。跟住嗰陣時揀咗啲好入門最基本一定會玩嗰啲Cranberries 嘅 Zombie 嗰啲啦，係啦。跟然後我嗰陣時負責 keyboard 嘅位置噶嘛， 係啊係啊， 我彈嚟彈去咧，因為其實你夾 band 咧，好多時候個 keyboard 咧都係彈緊嗰幾個 chord 嘅啫。係，跟住然後咧有一個完全唔關事，唔係夾 band 唔係表演嘅女同學喺後邊睇住我哋練嘢，跟住佢暗暗講咗一句。去弹嚟弹去都系咁。 哦，我记得呢单，但我唔知道原来系圣诞系关事喎。 系啊系啊系，我而家谂翻起就好似系圣诞嘅联欢会。 一句说话就毁咗一个出色嘅音乐人啦。本身可能其实你会继续喺度发展嘅。 咁冇办法啦，可能我又唔高大，又唔有型，又唔系玩吉他，咁望落去咪失色啲咯。 所以其实有阵时咧，唔系因为玩咗嗰啲音乐夹咗 band 而有型，系本身嗰人有型所以吸引。 你咁都要再插多我一刀， 有冇谂过？个人有型啊！ 你好嘢， 你点玩都系唔有型，所以咪得到咁嘅下场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策略小组委员会通过研究彩虹村重建项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会后说，已经物色同区美东村2860个单位，用作重置部分受影响彩虹村居民。另外附近的宏照道公营房屋项目二期计划会做六字居项目，彩虹村居民有优先权购买当中的1460个单位。何永贤话：彩虹村平均楼龄达到60年，目前有7400个单位，预期会分三期，每期大约2500个单位搬迁重建。初步估计，重建之后，村里面有9200个单位，较目前多24%。亦都希望借住重建嘅契机，改善附近交通，包括扩阔道路。重建研究设计团队出年农历新年之后落区接触彩虹村居民听取意见，稍后亦都会举办工作坊，当局会为住户提供搬迁津贴。海关打击派对房间经营者提供侵权卡拉 OK 歌曲俾顾客使用的违规活动，在七间分别位于观塘、屯门、荔枝角和葵涌的派对房间，一共检获七套用作播放怀疑侵权歌曲的卡拉 OK 播放机，一台怀疑载有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和一批影音器材，器材总值大约150,000。行动中拉了五个人，当中四个人是场所负责人，一个人是店员。海关话检获的卡拉 OK 播放机再有大约200,000首怀疑侵权歌曲，又话涉案的派对房间利用社交平台宣传，以每个钟大约200-500元出租派对房间。海关又话这些派对房间大部分都是以自助形式营运，没有职员驻守，负责人回应客人的问题的时候只会提供派对房间的所属区域，直到收取顾客全额费用和使用房间当日才会透露详细地址和大门密码。马会宣布捐款2,000,000港元支援甘肃和青海地震受灾地区的抗震救灾工作。马会主席李子厚对受地震影响的灾民和家属表达关心和慰问，马会将会积极支援内地受灾地区的紧急救援工作，并且为今次受影响地区的灾后重建提供适切的援助，希望今次的紧急捐款能够协助受灾地区逐步回复正常。马会过去曾经为内地重大灾害提供紧急援助。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马会曾经捐出10亿港元支援。2021年捐款2,000,000港元支援河南郑州的抗洪救援。今年8月亦都曾经捐款2,000,000港元支援京津冀和东北受水灾地区的重建工作。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64%， 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摩地里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现时咧系有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每小时50公里。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咧，稍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芜湖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咧，稍为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咧，近住兆康车多，车龙去到福亨村。咁另外提翻你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沙埔村路嘅坏车咧，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咧都仲系有待消散，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米埔。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另外提翻你啦，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嘅分时段收费已经实施，详情可以查阅运输署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万人空巷嘅尖沙咀 busking 究竟带俾 MC 乜嘢感觉？ 会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有一个牛爆啦。我只系觉得啊，我唱歌我开心嗰日，我觉得嗰个自在就翻嚟啦，真系可以暂时抛开歌手嘅称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 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残疾人士运动量不足，政府推出体育训练课程，期望令残疾运动普及化。然而，残疾人士参与康体活动的时候会遇到乜嘢困难？点样推动无障碍活动以达至相见共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运动玩乐无障碍》，今晚7点35分，港台电视31。

Queen's 嘅双喜楼。其实呢样嘢呢都同细个嘅时候有关嘅。因为细个读书嘅时候你会发现啊，夏天呢係少啲朋友约你出街㗎。但係去到冬天呢就多返啲朋友约你去行街啦，睇下戏啦，庆祝下啦，开下 party 咁啦。所以个人呢每逢呢啲节日都会刻意去打扮一下。 当错隔了班房那走廊，没法上一课专心听功课，那三眼过了几岁情仍在砌堆，傻傻心很错乱，这圣诞相隔几千公里，乱发 postcard 来烦你， 天佑未发生的圣诞舞会，又可能是整条街的气氛会影响到你啦。个个都打扮得靓靓，橱窗卖的嘢全部都新款的。 Day by day 靠在窗边，托腮的过一天。 你会开始想，我咁着佢中唔中意呢？ 抱着你 IG reels。像见你侧边，已经反复播着你声线，拉近距离，白日梦中找你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想你注视，像一起。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 谁若可及他发现，某一天街里遇到吗？ Everything has slowed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问他原谅，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Lonely Talk 二人限定故事，当然啦，你会发现就是你去悉心打扮的时候，总会身边有一些人比你更加落力，更加用心，希望隔离那个可以注意到，又或者有些人是有竞争心态，不得一定要靓过你。女生梦的恋爱禁止，当然在读书时期大家都会表达得很含蓄，不会说很直接的，

少 close one 是 sofa， 挨近啲定还是捉花？饮多几杯了消化，一生领头有灯下，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我会个你后天闹。 之前听过有太妹太妹 One more round，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分神，今日呢位嘉宾听咗佢嘅作品咁耐，终于有机会同佢做访问啦。 冇错啊，波成，今年呢一位嘉宾都好多开心事发生啊，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终书奇妙事不断有，唔知佢收到卷轴有冇都觉得好奇妙呢？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 Suki 钟舒淇，嗨， 嗨，大家好。 我哋送上呢一个卷轴，第一次送呢卷嘢俾你啊， 冇错，今日啊送俾 Suki 有呢一句啊，我都几中意嘅，就系终书奇妙事不断有。 好靓啊！边个写噶？ 我哋嘅同事旺角卡文咧， 多谢你啊！ 喺旺角嗰度， 喺旺角嗰度写嘅， 攞埋呢一卷嘢去旺角写完再翻嚟， 系啊，所以佢嘅车费系好贵嘅。 多谢你啊！哇，好靓啊 ！Suki 嘅手上， 我翻去即刻挂。 系啊，呢一个食咗你个名个奇字，我哋谂咗好耐，可以有啲咩意思喺呢一个嘅年尾时间，又好似一个几好嘅意思喺里面呢？ 多谢。 咁我就食咗呢个奇妙事不断有。 多谢。人生真系好多奇妙事啊！你 系你嗱，讲下今年啦，2023年而家去到尾啦，今年有啲咩奇妙事发生咧？你自己会即刻谂起。 今年最奇妙嘅系我谂呢一年出到两只歌已经好奇妙噶啦。系啊。 因为都隔咗一段时间冇出歌啦，系嘛？ 都隔了一段时间嘅，而且嗰段时间你真系储紧弹药啦，你真系筹备紧啊嘛。但系呢段时间都几耐下咯。 系 啊。 咁其实系有冇自己心里边一早已经谂咗会系2023年就出，即、就、系、是、一路储啊储咗喺度啦。即系搵个 timing， 其实一早都即系可能 covid， 即系大家啲嘢开始回复翻嘅时候就会出噶啦，系咪一个咁嘅心态嘅？ 完全唔系，系完全唔知几时先至储到你可以出嘅嗰刻。 嗯， 系啊，咁啱真系2023年啫。 系 系啊， 咁其实储嘅过程系储紧啲咩？譬如歌自己作系一样啦，咁、但系应该周边系咪仲有好多附带嘅要储咧？ 啊，咁当然啦，储、第一储资金啦，系咪？第二系储人啊， 嗯， 系啊，因为你揾到一啲同你好夹啦，理念一样啦，梦想一样嘅人系好难噶、 嗯， 因为你始终你做歌手，你要出发嘅点全部都系从自己而嚟噶嘛，你要其他人一齐喺你嘅出发点做你嘅嘢。其实好难噶，因为人哋都有人哋嘅生活噶嘛，系、啊，咁咯。 吓、啊，咁点样样就真系揾到储到呢一班人翻嚟咧？即系除咗老公之外啦。 我觉得缘分嚟嘅，系啊，咁、 啊、 有某一啲合作上面啊，发现，咦，我哋一拍即合、啊，跟住又试下做我自己啲嘢啦。咁、做完我啲嘢之后，大家觉得仲夹，跟住除咗做咗partner 啦，即系。 合作的伙伴啊，咁仲咗仲做咗好朋友咯。 嗯，系啊，即系譬如新歌填词同埋 MV 嘅阿星咁样，呢个点样认识佢？ 冇错，我就系讲紧佢。我之前同阿 Jace 咧出咗只禁区啊。 嗯， 咁我系 featuring 啦，咁。咁誒嗰陣時係阿星幫成日幫 C All Star 拍嘢啊咁，咁同阿星拍唔係同阿 Jace 拍 MV 嗰日咧就識咗阿星， 係 跟住我見到佢拍得我都幾靚，即係佢揾到一啲佢覺得我靚嘅角度，而且我認同嘅，咁、我就覺得哇，原來你可以喺我嘅眼入邊睇到我自己，其實好難噶、即係譬如你平時出街，你會叫你另一半幫你影相嘅，係 啊， 即係我成日都叫我老公幫我試下影相啊，我發現我老公係覺得我每一面都靚噶， 啱、啊，啱、我都係咁話， 真 係同意啊，但我 support 你老公， 係啊，求生意好強啊， 係啊，跟住但係阿星咧係。会喂唔得，你呢边唔好睇啊，你嗰边啦。跟住我就哇，你真系好认识我啊！ 嗯， 即系佢睇到我睇嘅嘢咯，咁我就开始好欣赏佢啦。咁 系 系啊。 咁跟住就嗰个契机之后，大家就慢慢就做咗好似朋友咁样嗰种嘅关 系 啦。 系啦，但系阿星系因为我有两只歌都系佢填词啦，同埋都系佢帮我拍咗好多嘢嘅咁。咁同佢嗰种合作咧，你系抛一个 idea 俾佢。佢會延伸咗勁多嘢俾你，而且我係會覺得好 make sense 嘅。跟住再喺佢嗰啲 idea 上面咧，我再加我自己嘅 idea， 跟住大家都話：哇，係喎、好喎、咁樣，即係你好難得嘅，因為每你一個強項嘅人咧，都會好大，即係你尤其做藝術，你會好多意見咯。但係你遇到一個你欣賞、互相欣賞人，其實好難噶。 咁譬如講翻今年出嘅《大人之言辭》咁為例啊、即係嗰陣時你又拋咗啲乜嘢，然後去咗佢嗰度又發酵出嚟咁樣嘅嗰陣時。 大人之言辭最得意嘅係，因為平時你做歌，你一定係有音樂先噶嘛。但系同佢做大人之言辞咧，系因为一个机会啦。咁我哋系要从影片出发嘅，我哋有个成个 MV 嘅架构啦，我哋要点做啦，跟住因住嗰嚿嘢咧，我就写只歌俾佢，跟住先至会有再填埋词，之后先有编曲。所以嗰件事系调转嚟做嘅，系啊。咁我哋啲 idea， 你谂下拍 MV 嗰日，入边啲。其实好大阵仗噶拍 MV 嗰啲嘢，但系我编曲会因为个 MV 而走啦，跟住我啲衫因为个 MV 而走啦，系啊，咁我嘅 performance 又会因为个 MV 而走啦，咁嗰个就影片先咯，好得意嗰个系啊， 因为但系啲延迟嗰个 MV， 譬如佢系直导咁样去做啦，跟住亦都好似一啲拼贴或者一啲，即系佢玩好多 visual 嘅嘢噶嘛嗰阵时噶， 一个系直导，一个系横导，咁横导嗰个系用 XR 拍噶，系啊，其实你用 XR 咧系好难，因为你要计好多数，系啊，但系嗰个真系拍得好真咯，我覺得好出色嘅，我覺得係佢哋出色，唔係話我，佢哋好出色嘅。 係咁，所以有即係譬如揾到譬如阿星咁樣呢一個好朋友一齊去合作。咁但係你都話啦，即係一路等緊，即係儲子彈等一個 moment 之後，覺得即係出啦。而嗰樣有冇得 plan 咧？咁其實去到今年有冇一樣嘢發生，定係點樣令到你覺得咦係啦，係時候可以出歌啦咁？ 其實有冇一個好特定嘅有一刻啊？係啦，係咁啦，冇嘅。係啊，我哋都係嗰啲叫咩啊？我又唔可以话随波逐流，呢、這个好似唔系咁适合，叫咩咧？即系好顺住 go with the flow。 Yes， go with the flow。咁就啱啱好喺呢段时间出咗咯。但系对我嚟讲，我冇乜话咩叫啱 timing 同唔啱 timing 嘅。如果讲话唔啱 timing， 其实我喺出嘅嗰日咧，其实都唔系好啱噶，因为我隔多几日咧，我就飞咗美国啦。其实我冇时间做宣传，我亦都冇时间剪片，即系我有好多冇时间做嘅嘢，我到而家都未完成嘅咁样咯。所以我对我嚟讲冇乜时间性，我又唔系急，我觉得出咗一只歌我就慢慢享受咯。 但系今年嗱见到就系好快脆啦，即系一出就一口气。而家我哋见到有两首作品推出，有冇话即系其实感觉上就系虽然话 go with the flow 啦，但系多多少少感觉就系都应该有啲铺排啊，即系都应该有一啲嘅计划，好似特登今年既然系出啦，咁不如一口气啦，而唔系今年出一首咯，咁啊跟住叹下年再有出第二首啦，咁系咪都其实心目中有一个 picture 喺度？ 大 picture 是有的。咁譬如我当我出完呢只歌，我已经蠢蠢欲动，想同我老公讲，喂，我要整下只啦咁。但系因为我哋个班底唔多人啊，所以要整一只歌都真系 take 我半年或者九个月嘅。系啊，所以我谂下即可能会下年六月先见到。我唔想嘅，即系好多人就话，哇，你今年好勤力、哦，其实。勤力是基本，我觉得努力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来的。我没有人不勤力的、但是真的时间地点人和咯。 是。是啊、我想知道譬如说这个班我们会见到一些 credit, 例如是刚才说阿星、跟着老公做编个监制。那么还有没有这个 team 的人其实都是很努力这样 去成就这件事都是想 mention 的。 有的，虽然我讲话我们对 team 少人，但是每一对 team 那个人下面都有很多帮手的。咁但系我哋大 team 就有阿星啦，佢拍帮拍晒 MV 啦，同埋写词啦。咁我老公做晒所有嘅编曲啦、乐器啦、program 啦，即系咩都系佢啊。系啊，跟住仲有一个人叫做 Arrow。咁 Arrow 咧，佢即系呢一只歌或者你拍一个 MV 入边所有嘅空缺位咧，都系佢补晒嘅，即系佢做晒我 MV 嘅 styling 啦，做晒 art 大啦，做晒所有嘢。我连我出一啲送俾嗰啲 artist 朋友嘅一啲作品咧，下边嗰啲相都系佢搵厂帮我 print 出嚟，即系好多都系佢咯咁。咁冇佢我又唔系好得嘅，但系XOXO 就多咗一个合作伙伴嘅。咁就係寫 rap 詞嘅 Lasim。Lasim 係從 Project Nine 嗰度，係我老公嘅朋友嚟噶，係啊。咁我哋開始排呢隻歌嗰陣時咧，呢個 XOXO 嗰陣時咧，我老公覺得入邊應該有一段 rap， 而且係要英文，但係你好難揾到一個英文人同我同 flow 嘅寫到呢個 rap 嘅人，跟住佢就 suggest Lasim 啦咁。咁 Lasim 寫過嚟嗰陣時候，佢錄埋個 demo 俾我聽噶，我哋坐咗喺屋企，哇，好勁啊！跟住咁就好興奮，好興奮係 pump up 咗成件事噶，係啊， 係，即係嗰個勁係咪在於即係佢即係而家聽到嘅就係、是、啊嗰樣嘢嗰個速度啊或者個 groove 啊等等咁啦，你嗰時覺得嗰個勁係咪個 energy 咧，定係點樣形唔形容到啊？嗰種感覺係 我諗係佢，因為佢係一個天才型啊，係啊，佢寫嘅嘢啦，佢 rap 俾我聽嘅佢嘅語氣啦。我都盡量做噶啦，其實，但係佢真係 extreme 地好噶，係啊，跟住佢啲咬字啦，佢演繹嘅方法，佢個 performance 啊，我哇 impressive， 所以錄呢一段 rap 嘅時候，自己係咪多多少少有啲壓力？點樣可以令件事再勁啲咧？錄出嚟可以做翻嗰個 energy 出嚟咧？ 係嘅，咁 to be honest， 人哋冇聽過 Lasim 個版本嘅，所以我點做都好都未有比較嘅。 最緊要唔好 release 出嚟。 唔係同 Lasim。其实真系嚟紧会有个 acoustic 版嘅 ，OK， 系啊，就系佢自己亲自 rap 翻，因为我都好想俾人听下佢个版本，因为我觉得好叻，系啊，咁我个 part 咁，我亦都唔系个 rapper 啦，但系我觉得练习就得噶啦，我都用咗成一个月嘅时间去练啦嗰段 rap， 咁我老公就会俾咗五六个唔同嘅速度我由最慢开始练咯。 系， 因为都快噶。 但其实当初收到觉得好正嘅时候，有冇一个谂法，有一个 choice 可以系，咦咁不如直情佢 feature 喺里边咁样咧？ 有谂过嘅，系啊，但系你请多一个人，你要动用多一啲即系一啲 系 啊，一啲资源啦，同埋你 M V 入边啦，即系有好多考量嘅。系啊，我嗰阵时候我暂时可以。做得最好的就是那一刻的事了、 所以这个2023年的奇妙事就是你自己都会觉得就是推出了两首作品与整个 team 去做的时候又可以再排歌的这件事 是啊好奇妙我觉得是啊 但你有没有看到人的反应即譬如今年再推出两首作品的时候见到 fans 啊各样 死了又没什么怎样看就是没什么怎样是啊没什么怎样但是大家都會覺得那段 rap 是好好聽咯，都冇話好聽係呢隻歌 一個 surprise 咯。 係 係啊， 因為我見到譬如 MV 下面有啲留言，譬如上一隻都係咧，會見到有啲 fans 咁可能睇佢嘅文字或者成咧，佢有啲香港咧，有啲係可能台灣啊咁樣，哇等咗好耐，好期待 surprise 咁樣出歌咁樣，有見到呢啲嘅 feedback 咯。 其实都开心㗎、啊、如果听到嘅话。 係啊。 係 啊, 啊。你抡下返望下。 好我返望下。你好明显我冇睇过係咪 因为忙啊因为出完歌之后你就要飞㗎嘛。 係啊係 啊, 啊。但係我又唔係好成日在意呢啲嘢嘅。咁、但係我都会返去睇下嘅。 但对于你来讲即是现在两首的作品推出了其实都几明显的风格上有点不同 是、啊 就是。但是对于在这一刻去做歌可能落决定就是、啊、首先、作曲先跟着再到編曲啦行什么 style, 现在是觉得、啊、这一刻这个 moment, 我想做这件事我就做啦还是有没有一个即对于可能风格上、啊、其实来紧是想怎样行的呢、自己喜欢听的会不会有影响呢 interesting, 因为呢我觉得我对音乐呢是真的我喜欢为主的。 嗯。 即是等于我今朝起身我觉得我想穿这件衫我就穿这件衫。是啊我可以每一日都不同风格的。 嗯。 所以未必我会有一个很强烈的一样 style 的音乐咯。嗯。是啊。所以都要睇我心情，同埋睇我嗰期中意啲咩嘅，系啦。 用一個心情去形容的話，呢兩首歌當其時去做嘅時候，你覺得呢段時間嘅心情係點啊？ 兩個時間都開心嘅，但係因為我係一個俾 visual 會好影響嘅人、 嗯， 所以有一期我會想做一啲點樣嘅 visual 嘢 image 啊，跟住用咩音樂啊，即係襯曬成件事係一個 package 啊，咁就係嗰期咯。咁、 嗯、 XOXO 係因為最近我老公成日都因為佢有對 band 叫逆流啦，成日都嘻嘻含含啦喺屋企，咁我覺得係對我嚟講係一大影響嚟嘅。 OK， 係啊，嗰期我又想做啲行啲嘅嘢喎，咁。 Oh, 太神奇。 听过 Suki 嘅新歌 XOX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听日冬至气温进一步下跌，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上水同埋大埔预计听朝最低五度，打鼓岭更加可能低至三度。天文台今朝录得最低气温9.8度，是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12度左右。天文台预计周末期间同埋圣诞节持续寒冷，去到下星期二气温先至慢慢回升。海关打击派对房间经营者提供侵权卡拉 OK 歌曲俾顾客使用的违规活动，在七间分别位于观塘、屯门、荔枝角同葵涌的派对房间，一共检获七套用作播放怀疑侵权歌曲的卡拉 OK 播放机，一台怀疑载有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埋一批影音器材，器材总值大约150,000。行动中拉咗5个人。海关话检获的卡拉 OK 播放机载有大约200,000首怀疑侵权歌曲，又话涉案的派对房间利用社交平台宣传，以每个钟大约200至500元出租派对房间。香港仔隧道星期日清晨5点起实施易通行缴费，意味所有政府隧道全面使用易通行。运输署话，当日凌晨1点起会有临时交通安排，隧道来回方向各保留至少3条行车线。去到凌晨4至5点，隧道全线同埋所有连接路都会封闭1个钟，有4条通宵巴士线同埋3条通宵小巴线需要改道行驶。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大致多云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和圣诞节持续寒冷，天气干燥，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65%，寒冷天气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马斯道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咁虽然坏车已经离场啦，一带系仍然比较多车。另外，屯积隧道嘅管道之内咧，因为路面有油渍，去屯门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受阻噶，咁车龙咧就排到去隧道嘅管道入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是畅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比较多车了，龙尾排到下角道近添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狮隧的九龙入口 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系接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嗰段咧就比较车多繁忙。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稍为多车，龙尾去到蓝田消防局。喺彩虹交汇处龙翔道来回方向嘅车龙分别去到蒲岗村道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公造迪丽尔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这个辩方律师，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个人都几犀利，每行一步都拿捏住我国的法律。 最终张婉瑜用生命拎回来的证据又能不能够帮到这宗案呢？ 国剧830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冬至大过年，家人大过天。 阿婆，你认唔认得我把声啊？我系你嘅孙啊，三五成群嘅阿师伯。我想喺度多谢你咁多年嚟嘅照顾，同埋每年嘅冬至、新年、中秋等等嘅大时大节，都煮好多好嘢俾我食。我应承你，今年嘅冬至我都会食晒你煮嘅餸。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幸福团圆。 我就走过去隔篱屋，敲隔篱屋嘅门，我可唔可以帮你两个仔补习啊？其实那两个仔细我一年啫嘛，即系佢读书叻过我。 反系啊！ 嗰位我必须又要即系、就是、我要讲嗰位张先生，一个月50蚊，咁啊学费咯，学费咯。 对唔住啊， 唔紧要，唔紧要。Hello， 我系阿蛋郑丹瑞，佢就系好心情经理人黎志刚。 星期日晏昼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12:00，彭泳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嘉宾咧继续有 Suki 钟舒淇嘅，咁啊2023年你都形容啦，最奇妙就系因为再次推出自己嘅作品啦，而新嘅呢一首咧就系 XOXO 啦。咁头先已经有轻轻讲过，因为有一期受老公嘅乐队逆流所影响，所以想做啲好行嘅嘢啦。咁系咪呢一首歌一开始嘅谂法就已经系呢一种比较 punk rock 啲嘅风格咧？ 我啱啱写完呢只 demo。 抛俾我老公叫做编曲嗰阵时咧，我系想佢帮我做电子版噶。 哦， 系啊，但系佢最后出嚟就变咗个 punk rock 版。 OK， 系啊，咁佢觉得呢一只歌嘅架构同埋讲呢一只歌嘅意思。如果只是用电子版可能会比较冰冷、所以他就用他的方式在音乐上面跟我沟通咯、都费事跟我拗、你明白吗？ 直情就听是啊，这样你听一 下啦，是啊，是这样的。 所以 demo 你去写出来的时候自己幻想的 picture 应该跟现在是挺不同的。 有一点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创作最好的呢就是互相影响咯。咁都係 develop 㗎嘛，係呀，唔係話喂大家做一件我鍾意做嘅嘢，大家做一件我諗到嘅嘢你 execute 就得㗎啦，咁你要分好多空间俾人去共同创作一嚿嘢、我先觉得呢嚿係创作囉。 OK， 咁但係我觉得有一个位几有趣，就係、在于一个好紧密嘅 partner， 就係自己嘅老公啦。咁头先你都讲到你老公帮你影相，就你点影边一面都靓㗎嘛，但係音乐上 佢觉得啫， 係啦，佢觉得佢你系边面都靓啦但喺做音乐嘅时候佢系咪就唔系嗰啲咁啊，点都好啦，你话乜就乜啦，定系佢真系会有翻自己多少少嘅意见，唔系咁噶咁样， 净系音乐咧。佢係會有自己意見嘅 ，OK， 係啊，平時食嘢佢都冇噶，即係啲生活上咧、都係冇乜機會俾佢有意見嘅。 食咩啊？你話事 飲湯啊，食菜啊，唔好諗啊，唔好再食薯片，唔好再食朱古力啊，即係冇得傾啊呢啲，健康為主。但係音樂上佢係會都几强悍嘅，系啊，咁我都欣赏佢呢点嘅， 系，咁但系因为去到而家即系嗰个编曲，头先讲嘅加埋老公嘅嗰个谂法之后咧，即系个底咧就好行啦。但我觉得有趣嘅就系你嗰个唱咧，亦都唔系嗰种好哇射晒出嚟， 系唔系 scream 咁嗰啲啊？ 我想估一样会唔会其实因为讲紧嗰个即系再拎翻个歌词意思嗰种迷恋系嗰种好里边，所以变咗嗰个演绎唔系嗰种射晒出嚟，系咪一个咁嘅谂法咧？ 我好开心啊！我好开心你哋听出个重点来。其实呢不如我从头讲下隻歌系讲咩嘅。咁、其实隻歌嘅意念呢，点解会想写呢隻歌呢？因为有一日我喺屋企呢，我有猫啦、你哋有冇养猫？ 有啊， 你 朋友系。你通常啲人养猫呢，你会揽佢锡佢索佢吸佢啦。跟住之后我有一日呢又系咁返屋企，跟住之后系咁索我隻猫。咁样啦，跟住我就有一刻，我就系想索到佢入我个身体入边。 系，我明，我完全明嗰种感觉。 系啊，即系咬嗰啲手仔，即系 超级肉紧。 系啊，超级肉紧，你好中意。跟住我有一日发现，点解我想将佢吸入我个身体入边嘅？哇！我即刻惊醒，原来有一种中意咧，系会好血腥嘅，但系同时间你系好甜噶。所以我就同我老公讲啦，当然我老公觉得我黐线噶，因为黐线嘅你都成日都系咁嘅，你唔好再吸只猫啦，过敏啊，即系好多呢啲啦。跟住，但系佢都系整俾我啊，点啊？系啊，你都系要整噶啦 ，OK？ 跟住我再同个填词人讲啦，咁同个填词人讲，咁就合拍啦。佢就我明啦。跟住佢就以一个人嘅方式去讲一个真系好中意到沉沦嘅故仔啦，点样播落去啦咁。咁咪呢隻歌就承认咗一个啊，你好鍾意，你好血腥，但係同时间又好甜蜜。所以我入录音室嗰陣时呢，我老公係会觉得哇，你唔係嘶喉地唱㗎、因为你唔係嬲㗎嘛、你係好 sweet 㗎嘛。所以我係应该要用一个傻傻地嘅好迷恋嘅心情去唱囉。咁我觉得係好 make sense。 嗰種迷戀需唔需要仲有一種少少變態、少少瘋癲，但係即係又唔係嗰種即係癲曬嘅嗰種狀態咧？ 這個就係編曲會幫我加嘅 layers 啦，我覺得係，係啊，個編曲就係向呢個方向行，但係我嘅內心係呢一種聲線去演繹咯。 係、因為如果你話真係喺個聲音上面表達，除咗頭先編曲就係得一下，你係有即係 scream 出嚟， 襯翻個歌詞大嗌， 係啦，即係得嗰下之外，其實一路都係好收噶嘛，嗰把聲。 係因為呢個好入邊噶嘛，係好你自己嘅心情嚟噶嘛。 係 啊。 哦 ，OK。 同埋我亦都有一樣嘢係好奇，就係、再聽翻今年兩首作品喺作曲嘅結構上面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幾得意，就係啲頭尾位咧，好多時候都會用一個比較 突然啲嘅方式去開始或者收尾嘅，即係例如可能以 XO 為例啦，佢個結構係 ABABA 咁樣噶嘛，即係用一個 A 嚟做一個尾嘅部分啦。咁可能但係平時大家聽歌就話哦 ABABB 或者 ABABC 咁样啦，咁但系 ABABA 呢一个系一个自己平时作曲都会喜欢啊，就系中意唔同啲嘅方式去做一个开头啊或者结尾嘅部分嘅惯性定系点嚟嘅咧？ 咦，我最近又发现一样嘢，好想同你分享。如果你咁问嘅话，我成通常写完歌咧，我都问我老公点解你觉得好唔好听，跟住佢就话就好你嘅 style 咯。跟住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自己写歌系有一个自己嘅 style 嘅。点解我会咁问我老公呢？因为我写呢个 demo 嗰阵时咧，其实唔系 A B A B C A B 嘅，我系 A B C D E F G 跟住 A B 咁嘅。 哦， 系啊，即系我系每一段都唔同嘅，但我老公嘅功课咧。就是要将我咁多唔同嘅嘢变成一件事。 OK， 其实佢就系可能佢抽走咗个 F 啊、 其实呢只歌入边有 A B C D E G 跟住 A B 噶，即 系 好多唔同嘅嘢夹埋一齐，但系听起嚟顺嘅。 嗯， 系啊，其实好多唔同嘅段噶，其实呢只歌 系啊，即系譬如个 verse 又跟住去一个叫做 chorus 咁样，跟住落翻嚟之后一个好似 verse， 跟住又一个 build up， 跟住又去咗一个 rap， 跟住又再转咁样，即系个 structure 就听到不断咁样。 系啊，不断转，但系又会系一件事咯。 所以老公作为监制嘅身份嘅时候，就要负责将你喺呢啲 A B C D F G 度拉翻去一个，好啦，我哋将佢整合翻少少先，做一个即系最终话事人咁样咯。 系嘅，但系佢嘅 concept 系同我一样嘅，佢只不过觉得呢有一段多咗啫，咁其他全部都 make sense 嘅。咁我都俾过其他人听，咁其他人都会觉得，我就好似唔系咁完整咁。但系我同我老公嘅 concept 就系、是，如果你系讲紧一个好黐线嘅爱，点解音乐嘅 structure 要系一模一样？所以你唔使理我有几黐线，总之我做到呢件事就得啦咁。有表达方式咯， 系啊，好有型，可以讲出呢句说话系好有型嘅。 多谢多谢。 同埋因为你话有譬如 A B C D F G 咁样，其实系咪因为当你自己写嘅时候，其实你都唔会谂住呢啲，而系你自己按住嗰个 mood 或者个 feel 咁样就 hear 晒佢先咧？ 诶，系噶，系真系 hear 出嚟噶，系啊，咁就冇特别啊！我而家要翻个 verse， 我而家要翻个 chorus， 系冇噶， 系 啊。 所以呢个系咪都系自己咧向来创作一个？一個習慣咁樣樣咧，即係做 fair 曬先，再修正咁樣樣咧。 我諗 可唔可以咁理解？ 可以嘅，因為我係一個感受行先人嚟嘅，我係啲感受好大人嘅。咁如果嗰刻個感受係咁咧，我係會咁樣嘅，咁咯。咁有時睇翻你留下嘅痕跡咧，你就會覺得哇，原來我嗰陣時嘅感受係咁嘅。咁我自己都幾享受睇翻以前啲故仔嘅咁， 系同我哋听翻自己以前啲歌，应该就会 get 翻嗰阵时自己个状态系点样样。 系啊，其实好开心噶，我觉得。 咁我想知呢一首歌，你话开始嘅时候，你会 picture 到系即系电，即系成首都可能好电致啲。咁其实而家保留咗一啲可能intro 一开始有啲 drum and bass 嘅嗰种会喺度啦。咁嗰阵时点解一开始你自己嘅幻想 approach 会先系咁样样行嘅？ 可能我系。如果你問我骨子里咧，我應該係仲係好 into 我之前有隻歌叫裸泳，我係好 into 嗰種 style 嘅，係啊，所以我會想點都會有帶嗰啲味道咯。 喺呢一首歌亦都會有一個 MV， 頭先都講即係 visual 嗰一樣嘢，亦都係填詞嘅阿星佢去拍啦。 係 咁啊，呢一個我見到唔知段片下面寫住用手機去拍嘅呢一個，但完全唔覺得係嗰種感覺嘅一個 MV、 嗯。 其實去 design 呢個 MV 各樣嘢點樣開始傾咧？ 其實阿星又同佢講，其實咁黐線，咁不如我哋就咁試下用電話拍啊！跟住我就哇咁黐線，跟住就話係咯，咪黐線，繼續黐線落去啦咁。跟住我就哇好啊咁，跟住佢就開始去設計點樣用電話可以拍到嘅嘢啦。咁、當然唔係全部都電話拍嘅，係有一部分係有嗰啲 action cam 嘅，係啊，但係基本上 90% 都係電話啦咁。咁最黐線嘅係我哋最中意試下啲土炮嘢嘅。咁阿星又成日。可以，即系佢最叻咧，就系 execution。咁佢除咗有谂法啦，咁佢个 execution 亦能力又系好高。我哋嗰啲好 smooth 嗰啲镜头咧，我哋有用 stabilizer， 但系有啲咧 stabilizer 系 execute 唔到嘅。咁佢就买咗三个拖板， 拖板 即系拖尘啊、地拖嗰啲啊、平板嗰啲咧。跟住佢就买咗两个拍埋埲墙黐住咗，跟住中间再加条柱。佢系人手由左到右行噶， 好嘢， 好嘢。 系啊，嗰啲 smooth 嘅镜头系用人手行噶，佢 系 啊， 劲喎， 好犀利啊！佢我都觉得佢好叻啊。咁当然。会你点都会有少少 shaky 嘅，咁、所以后期佢都做咗好多功夫啊。 但系令到反而出嚟到嗰个效果就系你有种土炮之余，但系咁哇，又即系听到个 concept 用手机拍到咁样嘅水准，我觉得好劲、啊，就系呢一个 execution 神奇嘅位置啦。咁、但系去到后边 MV， 我见到有个部分就系、即系尾嗰个 shot 咧、就你系企喺中间影住，跟住个环境不停咁样去有一啲嘅变化啦。嗰样嘢系佢嘅谂法啊，定还是系点样样？ 佢嘅谂法啊，系佢 AI gen 出嚟嘅后边。系啊，但系呢一 part 我觉得好好笑嘅，因为我同佢夜晚，总有一晚啦，我哋就讲起呢一 part， 跟住大家就要倾下啲 idea， 后边你要同 AI 讲你要啲咩画面，系啊，跟住我讲嗰啲画面，我讲嗰啲画面，佢搵翻俾我出嚟嗰啲图咧系。AI gen 唔晒噶，系啊，跟住有好多好爆笑嘅环境出现，即系譬如我想要一个荒废嘅医院，跟住荒废医院唔知点解会有个死尸瞓咗喺个张床上面，跟住无啦有两个护士行过，你唔知做咩噶，你明白？跟住系好好笑噶，跟住我就想讲话有一个荒废嘅厕所，点知？我个人企咗喺个厕所窿入边咯，即 系你控制唔到佢会出啲乜嘢。 系啊，好有趣呢一 part， 我系好开心噶，同佢做呢个 creation 嗰阵时系啊。 咁所以拣图应该要即系拣翻佢 gen 出嚟嘅结果，系要花少少时间， 花好多时间啊！呢个 MV 都用咗好耐啊，但系 要执一执啲 keywords， 点样令到佢唔好咁样错咗位？ 系啊。 但我幾中意個 MV， 因為頭先你又講到即係呢首歌嘅 concept， 即係嗰種有少少血腥，但又嗰種愛嗰種即係温柔嗰種，所以那個黑色同埋個粉紅色嗰個咧 ，exactly 呢個就係 Arrow 嘅功力咯。因為第一啦，呢、這個 MV 得我一個人啫嘛，咁我一個人由頭 U 到落尾，其實有乜咁好睇咧？你明我講咩啊？咁所以你要有好多嘅配搭咯。咁 Arrow 就揾咗一啲衫俾我咧，係要有好多皺皺摺摺，即係好大嚿，令我喐嗰陣時咧，你有啲動感啊。同埋因為呢一件事係好 sweet 噶嘛，但係同時間亦都好 dark 噶嘛，所以粉紅色溝黑色就啱數咯。 係、啊。咁去理解個歌咪 XOXO 又點樣理解？係咪又係嗰種即係好似好極端咁樣嘅 ？XOXO 係 stands for hugs and kisses 啦。咁咪？點解我用 XOXO 係因為我覺得呢個名咧喺只歌入邊會加咗個一個甜度俾佢，同埋好 cute 啊，係啊，所以係 make sense 嘅，我覺得 係、 因為你唔係真係血腥啊嘛， 係 係啊， 純粹係想表達對於嗰個物件或者嗰只貓、或者對一個人嗰一種嘅愛意，係想攬住嚟錫錫到佢。 直接到 佢入到去身體裏頭咁樣， 係啊係啊， 咁、 okay, 啊所以由呢首嘅 XOXO 係啦，咁啊有冇頭先都講到即係話啊做呢首歌亦都同老公講嘅，哇又想做下一首啦，咁嗰個而家嘅狀態係如何咧？ 我而家狀態咧就其實我琴晚諗起嘅啫，佢都未知嘅， 咁我哋知咗先啦， 我又終於知， 係啦， 耶！我今晚仲要坐低同佢傾下，咁啊係啊， 係咁所以就跟住會點樣 develop， 亦都下年會有啲咩作品，大家可以期待下睇下之後嗰件事又會發酵成點樣啦？ 好啊，多謝。 好啊，今日多謝 Suki 姐姐你啊， 多謝。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What's love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Tell me the key i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梦想舞。 听完这个访问之后，你会知道钟舒淇音乐上面是可以再癫啲、再狂啲嘅。最后听我又未够癫啊！听日点见？